我们呢，《金刚经》就是讲的会比较那个学术性高一点了，就是 对， 反正你们 深 要是 奥 刚 一 好 点。 没事 我们 就 听， 在旁边听听。 对对对，我们听。谢谢你，谢谢老师。 好，那 Julie 你就先 mute 好了，这样子不会有回音。OK，好，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十八品啊。18品啊，比较我觉得是《金刚经》里面比较难的几品的大概最后一点了。我们讲过啊，就是整个《金刚经》每一次啊，因为我们这一群人讲得很细嘛，所以我们的程度应该是希望能够超越，只是啊有拜拜有保佑啊，五拜五波比这个好人做好人有好报。哦，那整个因果循环啊，这一段如果我们知道，当然很好。可是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多知道一点，就是我如何去打破这个因果循环。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就说整个《金刚经》或者整个修学啊、修佛啊，以我们这个学习的能力啊，应该可以到达一个点，就是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理观，一个是事修。理观就是说，我想搞清楚。佛陀他到底想要教我们什么，对吧？这49年他讲经说法，他从这个我们说成佛好了，一直到他这个佛灭掉，这49年他讲了这么多经文。那我们现在花很多时间在了解禅宗这一块，哦，《金刚经》等于说是他的那个思想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块，讲空性。那他到底想讲什么？我们必须把这一块你要弄可能把他这个理论apply 到事修上面。事修啊，我们讲很清楚嘛，就是说，哎，你得要稍微禅坐啊，要能够做。止观，不管能够禅修了，那另外一部分是你要能够apply 到你日常生活当中。那老师说，已经在你潜移默化里面，你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啊？你的个性或你的性格，其实已经有了潜移默化的改。说，哎，有一个啊，其实我应该还是有个比较专有名字，就是说你已经有了 awareness，你对于你的举止行为，还有你的思想，你会有 awareness。其实以前我们人啊，不管是说你用佛教的思想来讲，说，哎呀，贪嗔痴慢疑好了，或者我们就说，哎，我就是脾气不好，我就是暴躁，喜欢生气啊，或者我不是喜欢生气，我没办法控制，我就生气了。或我看到那东西，我就想买，这怎么办呢？我家已经10个包了，不同的颜色，我就缺那第11个颜色。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受苦啊，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自己的心情没有办法有掌控。为什么没有掌控？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awareness。就是说，当我发怒的时候，当我又想买的时候，我没有那个觉知能力，所以我会让我的情绪被 carry away，就开始不停的这个发酵。所以你现在学了金刚。经，你了解到我们所讲的空性的这部分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班来讲啊，学的我们每个月才上一堂课，所以每次都要做一些复习。空性有讲，也讲的不是这么多，所以我才鼓励你们大家一定要去听心经的那一堂课。心经对于空性的讨论，对于五蕴的讨论，就是怎么样去破你的因果。有比较多的叙述，你，所以因为我们每个月一堂课，那么你在每个月多听一下那2个小时，你会有比较多的收获，对你《金刚经》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底子。好了，那你懂了空性，你加上你平时有点机会偶尔禅修，你就有机会，哎，我自己这个心态哦，本质变了，我发现我。对于我的行为呀，对于我的这个心理的一些想法，我开始有 awareness，我开始有了觉知。我想买的时候啊，我时候 我感觉到了我在发脾气了，或甚至以后更进步的时候，当我要发脾气的时候，我知道我那个撑的那个点要爆发了，你有能力去对治它。因为佛陀就说啊，你不怕念起，只怕不觉。所以其实整个你看哦，我们在学金刚经，尤其禅宗这一块啊，需要经过禅宗嘛。你讲这个禅字，那顾名思义，其实最后啊，你真的是需要经禅定啊，然后能够证悟，能够觉。那这个禅是什么？就是你禅修之后，你对于你的生活、你的心态、你的行为，你能够有觉知能力之后，你能够对治它。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讲一下。去 remind 你们大家，因为有的时候你每个月上一堂课，上着上着你都不知道我干嘛坐在这边上这个金刚经，我到底在学什么。所以要把你要不忘初心啊，我当初为你什么什么的，但是经过也行了有没有。所以你回到现在这个点上面，你要知道说其实我正确的轨道就是说我能够练习，对于我的身体啊，对于我的这个这个心情的起伏，我能够有觉察能力。那么再来，我会知道说，哦，其实我希望啊，能够在《金刚经》上面所学到的道理，我能够把它放到日常生活中。但是如果你能够配上禅坐，你能够愿意每一天或每几天花一点时间。就花那15分钟禅坐一下，它会提高你的觉知能力。你如果每个月你只靠每个月这一次上金刚经，那个力道不够大。你如果能够配上你这个禅坐就差很多了啊。好，所以这个心经啊，大家建议大家去听啊。好，再来呢就是说我们上一次啊讲到第18品啊，说金刚经有几个坎啊，我记得啊，如果我印象还比较深刻，大概第5品啊，讲这个也开始讲这个什么叫做体性，什么叫相用啊，这是整个你想要把金刚经或禅宗这一门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一门，你想要学好这个功夫，你想学好你最基本消费你体性跟相用是什么关系，你一定要有想法。一定要有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不懂，你18品肯定听不懂，对吧？所以你体性相用之间的关系啊，什么是缘起性空？我就先把几个重点再讲一下。那你在听心经的录音的时候，再讲缘起性空的部分，你必须能听懂啊。体性是什么？体性就是我们讲的佛性。那相用呢？相用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缘起。就是我们常人凡夫俗子以为真实存在的东西，其实它是因缘生灭的。所以你缘起性空，然后你这两块互相之间的关系，你必须搞清楚。啊，这第5品，对吧？后来我们讲过，13、14品也比较难。为什么？13品在讲《金刚经》，它是修行法则，告诉你如何的不着相，哪些相不能着，如何的不着相。什么叫做不能着相？那最难的我记得是14品，对吧？14品告诉你，因为他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凡夫啊，一开始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么的真实，所以执着着不放嘛。所以第14品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对不起，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都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告诉你这些东西是缘起因缘生灭的，其实都是虚妄相。那么讲着讲着讲着到第14品的时候，他开始有了一些转折。哎，什么转折呢？真正告诉你，其实啊，我们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只是我们佛教理论的最前期是给一个铺陈，真正要告诉你的是实相。我们以前讲过，就像你学蛙式，你一开始学踢水啊，打腿，你以为那个就是蛙式的全部，但是他告诉你不是的，其实蛙式还要配上前面什么，要配上前面的这个划水的动作。所以其实实相14品把实相介绍进来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其实这个才是金刚经的全貌啊，这个才是缘起性空，才是我们说的空性的全貌。那空性，讲到空性，大家呢都是觉得说，哎，沾着了一点边 哦，可是真正的那个基础理论呢、啊，就是说或者它真正的精髓，可能知道了一点点哦。如果听过我上一堂第一有一堂整堂心经课的那个，你可能就对于这个空性会了解的更多了一点。那所以你为什么要说你要去听那个星期二晚上的那个录音啊？你要去听一下那心经，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讲空性的东西。所以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哎，到了十七品。这个问题是什么？最难的十七品我们已经过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整个佛教，或者说我们说，我们不要讲佛教，听到教这个字，因为上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哎呀，那个佛教，一听到佛教、基督教，听到那个教，他受不了。我说，其实我们平常在学，我们在学佛，其实真正啊，佛陀他那个思想体系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痛苦的来源来自于。我们一开始那一念不绝，大家都知道，我们学到现在都知道，这个如来藏是我们原来最根本或最原始的那个状况是什么？那个大觉的状况，就是佛希望我们所有所谓救苦救难，希望大家离苦得乐，不就是希望回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吗？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是没有能所，没有二元的状态。我们人类就是活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当中，整个人类的社会的整个结构，我们的语言文字，我们的思想体系，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在一个二元相对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个就是所有无明啊，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痛苦的来源。原来的那一真一真啊，原来我们说这个只有一没有二。整个实相，万法归一。那我们所谓中国人最初的那个初心，回归到初心，那个是一不是二，万法一如，万法归一，是一你就真了。什么叫做是一？就是没有能跟所的相对，没有我以及对面，没有我自己以及我自己以外的那所有一切的那个相对的那个概念，那个就是一。因为我们当初一念不绝起了一个妄动，起了一个妄念，我们的那个无明啊就出来了，就产生了能跟所。这个就是我们十七品所讲的，到最后你要把那个能跟所都断掉。记不记得我们说真跟妄？哎，我们每次都说，那学佛就是要把我们的妄心妄念给止息了嘛，对吧？你说，哎，老师，那妄心妄念止息，那个真相实相，我们的真如本性就出来了。这个啊是比较浅的说法，比较深刻的说法。如果你能够讲得更到位一点，你去想一想，真是不是相对妄而起的？如果没有妄念，不会有真实那一面啊。这个是你到最后学佛，你必须搞清楚那最后的那个盲点，真是相对于妄而存在的。如果今天所有的妄念已经除去，没有妄的话，也不会有真。这个你最后这个点，你一定要把它抓住。所以那个能所到最后的时候，是连能所都没有了，全妄即真，你明白吗？当所有的妄都是妄的，当如果所有全世界都是一片妄的。然后其实它变成真的了，因为真是相对于妄，所以我们说到行的时候，其实真相也没有，就回到最原始，你也不要再去想什么真如心、真心本性都没有，连真跟妄都没有了，就回到那最状态。所以你们根本就离那个状态非常的遥远。但是第一步，你要先了解那个状态到底长啥样子，啊，你才有机会一步一步能够往那个地方走。所以再提醒大家一点啊，我们说从一念不绝啊，从那个完全一片，就是说那个没有能的真如本性，或我们说如来藏，我们最初的那个佛性啊，因为一念不绝有了能所，能所啊其实还行啊，不是这么大的问题啊。能所就像什么？就是我们当时我们说那一念不绝，其实一念不绝，佛不是说不怕不绝，只怕觉迟吗？就是说，不怕这个有起念头，不是说不怕不觉，不怕起念头，只怕你觉迟、觉知晚了，或者不觉。起念头很正常，但是怕你没有发现你自己起心动念了，或者你发现的很晚， 一开始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现的很晚或没有发现，结果就整个这个念头就一变二，二变无限大，后来就开始我们所谓的分别，就是心外求法，以为在我们的真如本性之外的所有的万法都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痛苦很大一个原因，心外求法，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佛陀他49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所有一切其实都是我们真如心，都是我们业力，或者我们真如心万法由心造，都是我们心念所投射出来的。所以他告诉你，你不能分别，为什么？因为这所有的万法根本心外无法，是虚妄的。哦，我们讲了两年的课，这边大家应该都明白。所以整个缘起嘛，那个都是因缘在生灭，你不能把因缘生灭的东西当成真实的。因缘生灭其实它就是不停的在变动，不停的在变动，你不停的在掌，不能掌握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当真实的，你何必去分别？我们有说过，在分别的时候啊，你还没有造业，我只喜欢喝茶，他喜欢喝水，谁谁谁喜欢喝咖啡，哦，那没有关系。但是人没有办法，这就是说为什么？因为你起心动念到分别，你还是没办法停止，你没有办法停住在当下说，说我喜欢喝水，我不喜欢喝茶，但是呢，你给我茶，给我水，我都能喝，不可能。人的问题就是说，当我喜欢，我有分别之后，我有喜欢跟不喜欢的这个情绪之后，你无法安住在当下，你要去执取，你要去执着，你会要把这个东西占为己有。这个东西就开始我们后面所讲的造业，那造业之后你没办法了，你就马上滚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现在要一步步回来嘛，你先把执着放掉，然后呢，你再把你的分别放掉，之后呢，你回到能所，你能够把最后那一念能所能放掉，哇，那就是我们《金刚经》讲的嘛，你没有能，没有所，没有我，跟没有我的对面之后，你是不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全断？你今天就是因为有能所，有了一个我的概念，最深沉的那个我，你不但觉得自己是存在的，万法都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真正能够证悟到后来万法无我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你没有能，没有所，自己根本那个我啊，是一个虚妄的东西，那个是我一下起心动念出来的那个虚妄的东西。楞严经后来会讲，那你那个万法其实你自己都是假的，那你万法肯定是假的嘛。因为万法是对于我而存在的哦，第17品其实后来讲的就是这个概念。你把能跟所给断掉了之后，我就恭喜你，因为你四相全断，你所有的痛苦根源给断掉了，那就回到我们讲五蕴啊。你阿赖耶是不停的丢种子出来，对吧？你说我累世累劫干的所有的好事坏事，不管是这个念佛啊，这个发慈悲心啊，做大善事也好啊，这个杀人放火也好啊，说谎也好啊，这个贪财贪色也好，反正我们生命的轨迹就是从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刻，原来的如来藏，原来的那个万法归一的那个一，我们原来的佛性，因为我们起心动念，糟糕了，起心动念之后，我们的如来藏变成了阿赖耶识了，记得吗？阿赖耶识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第八识。从此，我们的生命轨迹就形成之后呢，你累世累劫，你做也好。哦，做隔壁的小黄狗，有人就在这六道轮回里面，恶鬼道也做过，只是大家尝而已，在这里面混啊混，这所有生命的轨迹都记录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不停的放种子出来呀、啊，阿赖耶识不是有说还有两个很大的功能吗？一个功能什么？吸取种子，就是你累世累劫你干过的所有的事情，身口意，你身体干过的坏事，杀盗淫也好，然后呢？你嘴巴干过的坏事，嘴巴哦，身体啊，我觉得我们呢、啊，大概说，可能比较好啊，少点饭。那个嘴巴很可怕，对吧？反正出门就是两舌恶语，绮语妄语，就两舌恶口，绮语妄语，每个人都一样。我不是说我跟我们班上那个上海的同学说，你们以后出去不要再到处讲人是非，不要犯口业。结果这群贵妇说。我们现在不犯口业，出门都没话可以说了。 真的，这就是 apply 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你嘴巴你得看紧了。那再来呢，那个意更是不得了。你觉得你在家想谁真讨厌哦，我那公司的同事真想把他给做掉，最好他就是明天被老板给炒鱿鱼了，我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你每天脑子所打的妄想，我跟你讲，深夜口业意业全部都记录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累是累劫啊，没有一个能够逃过，包括你的意业哦，你打的妄想好的念头，你说那个人真可怜，我原来可是我不想再恨他了，这所有好的念头坏的念头全部都记录在你的阿赖耶识之后，阿赖耶识有另外一个功能啊，他除了把这所有的念头记录在他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啊，那个资料库时间到了他就丢出来，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断掉那个我，他丢出来的种子啊，不停的在丢。我们这一辈子从出生那一刻，他不就在丢种子吗？他没丢种子，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境遇呢？从我们投胎那一刻啊，就已经注定了这阿拉又开始走这一世的轨迹。他种子不停的出丢出来，他不会停的，他种子一直丢，那我们就会接嘛，谁去接？就是我啊。我 Tiffany 我的这个阿赖耶识种子出来了，谁去接？就是我。我为什么会去接？因为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啊，这个是我阿赖耶识种子丢出来，那我不接谁接呢？如果今天你要断掉这个业力，你想破生死轮回，你想走出，你想出三界，你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要断掉这个我。阿赖耶识丢种子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再去接了。这个就是我们回到我们讲啊，所以说你要去听星期二，我们这个课是已经没时间再讲，那你要去听星期二的课，说告诉你这五蕴最后你怎么去断，你怎么从你第六意识去着手哦。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就我们先把这个基础理论再给我们复习一下，之后我们讲第十八品，有一个很重要啊，就这阿赖耶识啊，很可怕一点，它是累世累劫啊，那个所有的种子在里面，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你说我光靠拜忏吗？我光靠忏悔啊，我这个拜忏，我磕大头啊，不管你是磕我们藏传佛教的35佛，还是这个汉传有80波八佛，我知道很多人每天，我有好多学生都在磕头啊，拜忏啊，我说这个很好，但是这一个不是你去对治你业力的最有效方法，它这个是一个你可以当做一个帮助你的心啊比较清净，暂时减缓你业力的一个很好的法门，拜忏，诚心忏悔，那么大礼拜，而且身体健康，你每天要能够做35个，你别说35个，你每天要能够做7个、14个，多少个，就表示你身体其实是健康的。但是你靠拜忏是没有办法去对治，或者说我说我做好人做好事，你光靠这些是没有办法去对治。你那累世累劫那个阿赖耶识里面的业力不可能。所以这个昨天我还在看那个境界法师啊，讲的真是很好。那么他说你要对治你的业力啊，你不是想要去对治它或消灭它哦，你要做的是能够放下它。放下它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跟你讲那个我生成的我那个能所的能，你要把它放下，你要把自我意识调到最低。你的心清净了之后，它那个业力的种子不管怎么放你都不会去接，你就像打这个羽毛球乒乓球一样，你对方发球你要去接啊，这个东西才会来回来回，像乒乓球一样，像旋火轮的楞严经里面讲的生生世世永远不停息。为什么？因为你去接球了。所以十七品就是告诉你，你这个能最后你要放下，这个没有办法，你必须把它放下，就讲到这边啊、哦。所以你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去对视你这累世累劫，你必须把它放下。但是最后再加一句，为什么要念净土宗、哦、我们禅宗修修修修到最后还是得教大家最后那个法门，那个净土宗念佛，因为啊，那个佛法末世对于我们这一群修行不杂地，而且现在我们这些又是我们也不是什么出家人对吧，每天都要为生活在那儿打拼，每天出去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要上班、哦、我可能有子女要照顾，我可能有公婆父母要 take care， 那我有老公太太要这个照顾怎么办，然后我还是有社交生活啊，那没办法， 根本不可能在这一世能够明心见性，我们也没有这个机缘能够到深山或哪里去修行，这根本也不是佛陀希望我们做的，因为他不要我们做小圣。其实在人世间里面修行最快成就的，那怎么办？这一世我没有办法明心见性，我没有办法把我的业力消掉，所以只有一条路，就什么？你希望能够待业往生，就是在我们死亡的时候，你不要再轮回了。这就佛陀讲的嘛，他说各位各位各位，他说当时他在讲他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就是说人为什么痛苦，因为死了要再回来，一直以六道轮回其中的一个形式在这里存在，不停的受苦，因为不管你是做什么大副长者啊，国王宰相或者什么政府首统领，以前最爽的是宰那个皇帝嘛，现在没有了，现在除了贪官爽，你当总统也不爽啊，你当什么政府首长也不爽啊，那你除了贪财对吧，贪污，你谁真的爽？企业家也不爽，他每天为了他那个事业头都快爆掉了 right？ 那怎么办？你当众生就是苦啊，你那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然后呢怨憎就会思不得，五蕴炽盛，你不管说什么好了，像到我们这种年纪，最小的也40几岁了吧，那50几岁大部分同学都50几岁或者奔60了，那这怎么办？你的，我相信这所有同学大家都说嘛，你不要讲，你说我的这个自我意识，你连到最后你吃饭，谁还能够说大口大口的吃不会胃疼的？我现在晚上吃太多，我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谁都不会失眠，一觉睡到大天光，好得不得了。然后呢，上厕所天天能够大号准时出来，谁能够这样子？然后走路走得动。哦，膝盖一点都不痛，请问这几样事情有谁告诉我？哇，我这几样好得不得了！我跟你讲，等到50几岁的时候，通通开始了，越往后面越知道生老病死，不管我们现在有多少的钱，这个老啊，跟病跟死就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你修得好，你的病业能够少一点，但是这个 aging 的 process 跟最后那死亡的 process 是所有的人都必须经历的。所以，其实学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你如何能够非常轻松的走过这段过程，包括死亡之前的过程，以及正在死亡，以及死亡之后它的来去，它的去向，其实就是这一块嘛。那我们今天帮助大家的，就是要对抗这一块。而我们讲的那个净土宗啊，净土宗是说，我能够帮助你待业往生，所以我知道你这一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业力放下，执着或不要讲能锁了，你连分别都放不了，你执着也没办法全放。那待业往生那个净土宗是说什么？我就希望你在你执着没有完全放下的情况之下还可以啊，你不用考100分，你考个60分，我就让你进我的大学来念书了，就是这概念。我帮助你，你只要心啊够干净、够清净，你能够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我就让你进我的净土了。那我进我的净土有什么好处？你保证你不用再回六道轮回，而且你是可以待业往生。它整个概念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再做一次复习啊？就是说，你要是有的时候，你应该不是有的时候，是说你时时刻刻你要记得为什么我今天上这堂课。你不要上到最后32瓶上完了，人家问你《金刚经》讲什么，你不知道。那为什么要上《金刚经》？好像也搞不清楚。那《金刚经》上完有什么好处？哎，也不是很确定。那这个就没意思了，对吧？我们上了这么长的课，那你至少，哎，《金刚经》可能在讲什么？我为什么要学《金刚经》啊？哦，那我之后何去何从？你这些让我学的《金刚经》有什么改变？这些部分至少要能够有概念。好，我们停1分钟时间，让你先消化一下，然后我们就要讲第18品。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都清楚吗？随便问一问。这个心经嘛，啊，然后这个金刚经、楞严经 is ongoing right？那个楞严经会上很久啦，楞严经大概会上个，如果上海这边的话，大概我想还要再个3年吧。我想要三到，我想他们因为一个月上2次，大概可能还要再3年的时间了，最少了，再3年的时间了。那在楞严经那段，反正就继续走。那还有就是 心经、金刚经。那么金刚经有一个配对的内部经文，倒是我会想，你们这一班上完之后，我会帮你们想上那一本经文。你们也可以选择六祖坛经，那六祖坛经其实要听可以听录音吧。我想帮你们上一本经叫《圆觉经》，《圆觉经》跟《金刚经》两个是一个 pair。《金刚经》比较是在讲那个基础理论，这个《圆觉经》啊是十个大菩萨问了佛陀十个问题。哪十个问题呢？就是针对啊空性啊，或者我们在讲这个《金刚经》的一些理论，他问如何去修，或者说对于《金刚经》里面呢，他做比较深刻的探讨，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啊，你的这个所有的那你想要离开这个境界的这个心啊，也是失望的。我们说所有的境界是失望的，你要离开，你要远离。后来呢，你说所有的你要远离这个虚妄境界的那个心意啊，那个心念啊，也是虚妄的，你要远离。然后呢，你要远离那个虚妄心念的那个远离啊，那个远离本身也是虚妄的。这一段就是出自于《圆觉经》，后缘佛性原本具足，那为什么念无明除去之后，以后还会问题啊？什么文殊菩萨、弥勒佛、十个菩萨问佛十个问题，所以我就在想，你们这你们排那个《圆觉经》，如果你们都有能力、时间把《心经》自己已经听完的话啊，那再来还有两部经文要，你看《心经》嘛，《金刚经》、《圆觉经》、《六祖坛经》、《楞严经》，我说我会后讲七部经文，还有两部是什么？还有一步就是所有人，你最后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听到的，就在你这一世你一定要听到的一部经文叫做《法华经》。那部经文就是说我一定要讲，其他班级可能会快一点，《法华经》我们说开悟在楞严，成佛在法华。你如果这一世没有，如果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大家翘辫子之后有没有机会往生啊，我不知道，这个是各凭本事。但是如果你其实有没有往生都无所谓，即使你六道轮回或你往生，你这一世必定要跟法华经结这个缘。法华经这个缘分结下去之后，你大乘那个根基啊，你修菩萨道的根基就完全扎实了，而且你以后那个成就很快。那个佛就说啊，你所有的他有那个在法华经，我最近听快听完了，这个法华经很重要，所以你最后一定要学法华经。那你说还有第七本成佛在法华嘛，告诉你佛的知见，入佛知见，最后把你所有的谜团都打开，而且是用非常清新简单的道理啊的方法去讲一些太重要的道理。那法华经，那最后还有一部什么，就是我们讲说希望帮助大家能在这一世就了结你那个因啊，或是让你出三境。阿弥陀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是希望告诉你的一些禅境双修，怎么样 leverage 我们禅宗学所学到的道理，然后配合你念佛，你这一世你最后你就一鼓作气出三界。哦，那个你修了这些东西之后，我跟你讲，我相信我们可以克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对死亡的恐惧。死亡的恐惧其实在于未知，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死亡的过程，大家听说都很痛苦，那死亡之后不知道去哪里，其实这一段就是我们要克服。他就是让你知道整个死亡的过程其实是可以轻松的，当然不会很轻松，就是你当你 practice， 当你有这所有正面的时候，死亡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你的业障 OK， 你要 mute， 我会听到你那边声音。死亡之后你会去到好的地方，最好的 那你说我们修得好，我姐，你现在得帮人家上课，等于做义工嘛？那你到底想要，你希望心，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吗？如果人家问我，会毫不忌讳的，我就跟我的仁伯切也这么说，我说啊，我是凡人，我一定求好报，但是我求的好报就是说我希望我活的时候是身体健康的，我免于病痛的折磨，那我死了以后，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我的期望。那我的仁，我说仁伯切，我这样算不算有所求啊？并没有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不是说你要心无所住的去行布施吗？他说啊，仁伯切说没问题，因为我们是凡人，根本没有办法无所住。如果必须要有那一念让你能够心安住在上面的话，那你求你就学你往生净土这个东西是 OK 的，没问题的。所以就是说，大家概念要清楚。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无所住的时候，因为《金刚经》说到最后，因无所住，无所住都不能住的时候，那你心念必有所住，你就安住在我能够出离六道轮回，我要去西方净土。然后再提醒你们啊，去西方净土啊，并不是说我拼阿弥陀咒，哇，我拼了1000万次。我就去阿弥陀佛，陀佛净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只念了这个3000遍，他去不了。错，次数不能够代表你能不能去阿弥。如果心清净，往生之前念了10句佛号，你就上去了。你的心不够清净，你念了100万遍、1000万遍也没有用。但是那个佛号有没有功？有没有福德？有。它会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过比较好的日子，但没有办法让你出三界，哦，所以你在拼的是 quality，不是 quantity，这个你必须要清楚，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在上净土宗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上禅宗，因为先让你把这所有的道理说到以后，你脑筋清楚了，你信心坚强了，你最后就那10句佛号你就上去了。哦，那所以你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是不会害怕的。所以整个学佛就是说，在你活的时候，你就是因为因缘具足了，我们就投胎了，在这一世，你就要活得健健康康的，心里非常的宽，心量要大，你才有办法开心嘛。然后你能够积极的去行善，行六度。好，为自己积福德，有那个为你的子孙积福德。但是死亡来临的时候，你要非常心的、非常宽心的去面对它，因为当你之前如果做了这么多好的事情的时候，你死亡之后是有机会去往生的，那是更棒的地方。以前我们害怕是说，哦，这一生我能掌控，死亡之后不知道去哪里，所以我很害怕。但现在告诉你，死亡之后你会去更好的地方的时候，你当然不会怕了。我有几个同学，他们那个在台北或者是在那个上海，你知道说有些是那种企业家的二代。当你手上大把银子的时候，其实你对于死亡是恐惧的，因为你放不下。所以你要教导他们，你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你要不能够被金钱所控制啊，你不能当金钱的奴隶啊，金钱可以当你的奴隶，你不能当金钱的奴隶啊。所以很多我们在讲的就是一步一步帮助大家，最后当老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老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可爱的老人。你旁边的朋友来看你是，是因为你是一个可爱有趣，你是一个可怕的人。你的儿女必须回来，或者说你旁边人因为害怕你，你的媳妇因为害怕你，或什么什么种种原因，这就是我们告诉我们所有人：我们老了之后，希望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有智慧，然后做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老人。然后在死亡的时候，我们是以非常宽大的心去面对它，然后很平顺的走。最后死亡之后，我们会到很好的地方。好，这个就是整个，你就是再回头去看为什么我们修佛，除了这世过得很好以外，老年过得很好以外，那我们希望能够，甚至死亡以后能够去更好的地方。哦，好，这个废话讲太多，我们来讲第18品。上次18品啊，我们说过不依。不异，记不记得？一是一二三四的一，然后呢，异是什么？大同小异的异，就是告诉我们啊，这所有的一切不一不异，这整个实相是什么？无相无不相，无实无虚，不一不异。第一个一是什么？一看就是相同的意思，对吧？那第二个 那个意义呢，一看就是不同的意义啊。我们是不是讲五眼圆明，上肉也好，天眼也好，慧眼也好，法眼也好，甚至佛的佛眼也好，这五个眼睛啊，本来是在不同的这个众生身上，凡夫有肉眼，对吧？那有的人有天眼，阿罗汉有慧眼，菩萨有法眼，佛看到不同的东西啊，看到 不同的知见啊。佛应该有的是佛眼，那这个凡夫有的是应该是肉眼。但是你看这一段，我们上次讲过了，现在稍微复习一下，为什么须菩提他告诉他说，他这个他佛啊问须菩提，佛有没有这五种眼睛，如来有没有这五种眼睛，为什么须菩提答案是都有，佛有这个，如来有肉眼，如来有慧眼，有天眼，有佛眼，有法眼，为什么？照理讲佛应该或者是如来应该只有佛眼啊。所以我们说金刚经难就难在他所有真正想讲的东西都藏在他的文字下面，你光看这个文字你看不出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五眼虽然不同，但是他的法性相同。虽然佛眼、慧眼、肉眼各种不同的眼睛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知见，但是他的法性相同啊，他最根本的体性相同啊。五眼代表什么？代表相用，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是体性相用之间关系你搞不懂的话，你根本听不懂第十八品在讲什么。五眼代表相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因缘下面产生不同的这个各种的样子。现在只是五眼，你可以把它引申到万法，在这娑婆世界不管六道轮回，因缘生灭，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眼睛，不同的知见，不同的众生，但是他们佛性相同。所以你不能只是执着上在他的那个相用上面说，哎呀你看这个是肉眼啊，凡夫才有，佛怎么可以有，这个是佛眼啊，凡夫不能有，不是这样子看。你要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在生灭，因为业力的不同显现不同的相用，但是他们佛性是相同的。所以这五种眼睛其实佛性是相同的，他告诉你不能够不异。什么叫做不异？就是说这五种啊东西啊，这五种眼睛啊并不是都不一样的。不异，不异是什么？并不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的法性相同，佛性相同。这样您听得明白吗？这一辈你一定要听懂啊。体性，它的那个性跟相啊，应该这样讲吧？为什么是不异？这边讲的是不异什么？因为啊，它的那个体性啊是相同的，它外面的这个，它的外面啊，它的这个外面啊有各种不同的相用，所以我们才说你不能执，你不能执只有一种看法。算了，这一段我先不讲，我最后那一句。我拿走，我们不要讲这个，那个太复杂，我们先把前面的不一不异讲清楚。你只要记得前面的五眼是代表相用，是不同的因缘下面有不同的样子，所以你不能执着在相用上面，你要知道它的体性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说不异并没有不一样，五眼并没有不一样。为什么并没有不一样？它的相用明明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如果看它的体性，五眼你不能说它不一样，因为它体性相同。这个是上面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五眼。而后面这一段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恒河沙。我们把这一段告诉你恒河沙是从哪里讲到哪里，我们看一下啊。他说须菩提，刚刚那个五眼啊，我们上次讲过，所以只是稍微复习一下。那我们现在讲恒河，请问一下恒河沙这段上次讲过了没有？有谁能帮忙回答一下恒河沙这段上次讲了没？还是上次只讲了五眼？ 上次五眼讲完了，恒河沙只稍微讲了一点，你说下次要讲恒河沙的不一。 好好，那我们来讲恒河沙啊。 恒河沙跟无眼这两段必须要放在一块看，你才能够看明白佛到底在讲什么，否则你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根本无萨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啊，须菩提就回答说，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如来说是沙啊。那这个这一段啊，是在讲不义。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他说啊，你看他问须菩提啊，佛就问须菩提，他说哎，你觉得如何？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我们那个恒河里面是不是有所有的好多好多的沙？佛说是沙否？你再去看这个一东西啊，佛问须菩提，他说恒河里面啊，这所有的细微的小石子啊，我们啊凡夫都说它是沙，河里面海里面那不就叫沙吗？就是我们凡夫啊，我们一般人说这个就叫沙，我们人类的语言说这个东西是沙。那佛就问这个须菩提啊，他说啊，那佛啊，从佛的角度来看，佛说是沙否？佛是不是也叫它沙？佛是不是也认为这些水里面的东西是沙，海里面的东西是沙，恒河里面这个东西叫做沙？好，那先把问题问清楚啊，听清楚啊。我们凡夫看到水啊、河啊、海里面、恒河里面这些东西，我们说它是沙。那请问，佛看到这些东西，他是不是也说它是沙？你脑子可能就在想，哎呀，这个陷入了这个沉思或者长考当中啊。为什么？因为你说这个佛，好像我们说这个我们是凡夫嘛，看到沙说它是沙，那佛看到这个沙肯定说它不是沙哦。不知道佛在想什么，他告诉你，世尊，这个须菩提啊，告诉老师说，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佛啊。看到恒河里面的他也觉得是沙。为什么？因为佛所看到的那个沙跟我们所看到的沙不是同一个沙。我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就是比较玄的地方啊。你自己再去想想看，因为佛为什么？他随顺众生嘛。我说这个恒河里面是沙，他说是啊，是沙。那我说这个红色圆圆我可以吃，叫苹果。你问佛这个东西是不是叫苹果，佛就跟你讲它叫苹果。但是我们凡夫所看到那个恒河沙的沙，你知道在我们眼中那个沙是什么？是一个真实不变非常真实的一个沙，它就是沙嘛。沙可能就用来填土啊，填地啊，怎么样怎么样，它就是沙啊。沙很不值钱啊。我们身为凡夫就开始对于沙啊，就开始这个放入了很多我们的知见啊，放入很多我们的执着了。这个恒河沙的沙，我们看沙是这么的去看这个沙。你再去想一下小乘人是什么？小乘人啊，那个阿罗汉，他看到这个沙，他觉得所有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东西不是真实存在，他看到只有空性。而佛呢，他看到的这个沙，他会告诉你它也是沙呀，他会告诉你没有错，这个恒河里面这个就叫沙。但是佛所看到的沙是什么样的一个沙？是一个缘起性空的沙，它是一个假名假相假用的沙，是一个凡夫在这个凡人世界刚好因缘成熟了，刚好因缘具足了，这个沙就产生了。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这个沙在这里，但是这个沙体性空寂啊，这个沙随时在变啊。虽然你说沙就是沙，但是它会随着水一直在流动，它会不停的磨损，最后这个沙是会消失的。这个是佛陀眼中的沙，跟我们凡夫所见的沙，那个沙那个差异性实在太大了。我们今天凡夫看到了一个苹果，我就或者说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金银珠宝，我说啊，这是一个金银珠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它是一个好东西，是一个我值得我珍藏我要拿回去的东西。如果今天看到一个烂苹果的时候，凡夫会说这个烂苹果已经坏掉了，是不能吃的，是不好的东西，我要把它给扔了。但是对于佛来讲，当他看到了那个金银珠宝的时候，他也说对，在凡夫的世界里面它叫金银珠宝，但是这个金银珠宝是因缘生灭的，它是无常的，它会随因缘最后变化会消失的啊。 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体性攻击的，其实它跟隔壁那个烂苹果没有什么差别。这些东西都是因缘生灭的，这些东西体性是空寂的，这是佛所看到的金银珠宝跟烂苹果还有恒河沙。但是佛会随顺众生啊，他会告诉你，的确因缘显现，它就长了一颗沙的样子，它有沙的用途，它有沙的名字，但是是假名假相假用，你不能执着于它。这个就是佛所说的恒河沙的沙，而不是凡夫的恒河沙的沙。这个地方你有办法听懂吗？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你，相用还是重要的，是不一。虽然法性相同，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因缘之下显不同的相用。虽然 Kate 啊 ，K 真真，我跟我们所有人的佛性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业力，所以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生命轨迹，显了各自的相，我们有自己的名字，我们有自己的用途，我们有自己的长短跟短处，长处跟短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够说，哎呀，这个 Kate 就是 Tiffany 就是 Chris， 你不能这样讲吧？从体性的角度来讲，从佛性角度来讲，我们都一样。但的确因缘生灭出现了不同的相，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人生需要 deal with。我们有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去过，我们有不同的学习，不同的关卡要去闯，就是这一左右他们两个都一模一样，过一样的。佛很好玩，记不记得空性是什么？就是告诉你，它不是有，也不是没有，它也不是既有既没有，也不是非有非没有，就是你要不落四边，你说它什么它都不对，所以。整个实相，你如果学完这个五眼跟这个恒河沙，你就很清楚。你说这五眼就是不同的五眼嘛？他说其实非也。为什么？因为五眼的体性相同，所以它不异。但是你说这恒河沙就不应该是恒河沙吗？所有的沙，恒河沙、烂苹果跟金银珠宝都应该叫同一个名字吗？不对，因为它就是因缘显现了不同的相用。恒河沙就是沙，苹果就是苹果，金银珠宝就是金银珠宝。对不对？ Steve 就是 Steve， Tiffany 就是 Tiffany， 因为因缘不同，相用不同，虽然是假名假相假用，所以这个时候就告诉你不能够只执着在体性这一边，五眼是告诉你不能执着在相用这一边，恒河沙是告诉你不能执着在体性这一边。如果你只执着在体性这一边，找到空里面去，佛会把你拉回来，告诉你，哎，因缘的确显象了，你不能不管它耶，你不能直到空里面去，你不能断灭哦，这不是我要的。但是如果你每天看到五眼就说这五眼不一样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告诉你，喂喂喂，把你拉过来，把你拉到空寂这边，他告诉你，虽然五眼不一样，但这是虚妄的，这是因缘显象的，你要回来，你要知道它体性是空寂的。所以真正的学佛就是告诉你，我们人要行中道，你执着有的时候他把你往拉空这边拉，你着到断灭的时候他把你往有这边拉，最后是干嘛？他要你行中道，有不能执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包括有的相以及空的相，有的相空的相都不能执着啊，你要行中道啊，你执着有他把你拉到空这边，往空这边拉，你执着到空的时候，他帮你往有这边拉，最后是什么？行中道。但是你一心行中道，当你告诉你自己有也不能执着，空也不能执着，我要行中道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等一下，你连一心想要行中道最后的念头都得放下，因为你一心告诉自己我不能只有也不能执着的时候，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就是那不能只有又不能执空的那个执着，他要你最后也得放下。这个就是《金刚经》最后所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要放下。这个就是他比较厉害的地方，这个功夫才是真功夫啊！所以你看，你这两段我们说五眼啊，跟恒河沙，你必须放在一块儿去学，这才学得通。一个叫你不异，一个叫你不一。什么叫做不异？就是不能执着于相用。不一呢？不能执着于体性，体性就是不能执着于缘起这一边，也不能执着于性空这一边， 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万法一如，体性相用，最后是同一回事。佛经众生，众生即佛，这个还要慢慢再学一下哦。只学金刚经的时候，这个地方你的那个感觉不会这么深，你学完楞严经你就知道了。其实佛跟众生无二无别，没有所谓的真妄，我们所有一切人类的那个能所全部都是虚妄的。你说有善恶之别，我跟你讲真的很难有善恶的分别，因为善可以更善，恶可以更恶，全部都是相对的关系。而你所认为的那个善恶是从你的角度出发的，是从你所受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制度下面，你的父母，你的学校，你旁边的社会，你所成长这一切所加诸给你的这个价值观，你所得出来的善恶的结论。每一个人善恶的线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说善可以更善，你觉得你在行善吗？还有更善的，那你跟更善的比起来你是不是恶？那你跟更恶的比起来你或许不是这么的恶。所以所有人类啊，这就是佛陀跟我们讲，只要是二元的都是虚妄的，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绝对没有善或绝对没有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你说杀人绝对不对，但是你要再往前看一段，就是说当杀这个人，他为什么杀了这个人，他说不定他是在你只看到那个 moment 那个景象他杀了人了，但是如果你再往后再看更大的一个 picture 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那个被杀的那个人，因为他要杀另外一个人，而有一个人为了要阻止这个杀戮，可能不小心把他给杀了，那你最后要再把，那你说哦，那可能这个杀人就不是这么不应该了。但是当你把这个 picture 再往放大的时候，你又看到了不同的景象，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一面，不论是善或恶。你看到一个人给了一个乞丐一些钱，你说这个人好善哦，结果你再把情况放大，他可能只是假装要做那个样子，要给媒体拍到，还要上新闻，你说哎呀，那这个人不是这么善了。人类的盲点哦，就在这里，就是说你的盲点就在于你只看到了一个 snapshot， 你没有看到办法看到全面。然后当你看到全面的时候，那永远不是真正的全面，因为会有不同的角度。所以佛金刚经所教我们什么，要你放下你的知见，不是要你放下你的邪见哦。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只要你还有知见就是邪见。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他跟我们讲，你知道他告诉你到外面不要去讲，就是尽量少开口。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我的老师告诉我，在人前你要看住你的嘴，在人后你要看住你的心。为什么在人前你要看住你的嘴？你所讲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这些人是升斗小民，讲话也没人在听就算了。你知道当你的社会地位最重越来越重要，你讲话很多人会当回事儿的时候，那你最好看紧你的嘴。因为你所讲某某人的好话，某某人的坏话，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时候最好就把嘴巴给闭上了。尤其是对于你不清楚的事情，最好不要 comment。 就像我讲的，对于你自己认为你清楚的事情，你也少 comment， 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 snapshot。 那人后呢，看住你的那个心，看住你的妄念，那更难。人前看住嘴哦，还好我自己可以 aware 我没在乱说话，人后要看住你的心啊，你那个心啊，尤其是在泡澡的时候啊，发呆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没人在旁边的时候，哇，那心猿意马，你得看住你的心啊，你要看住啊，自己不要起心动念啊。所以才说偶尔你要禅坐一下，甚至你在一些夜深人静的时候啊，你更要能够看住你的心啊，就是人前啊，就是你的相用啊，人后呢是你的起心动念，这些东西都要看住看紧了，你才能够啊保持一个正念正常的心。那你说哎呀，那没有是非这怎么办？这个不对啊。那他告诉你不要用自己的价值啊，第一个去评断是非或善恶，第二不管看到的是善跟恶，你都要知道它后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还有一个更深的因果。所以佛说你看到恶事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可恶的杀人犯的时候，你不要用激愤激动的心情去处罚他，你要用一个慈悲的心去看待他，并不代表杀人犯不用坐牢， 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慈悲的心去看待这件事情。他的确要坐牢，但是他后面是有原因的，不要放弃他。你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虽然牢还是要坐的。啊，同样的，一样的，旁边曾经对我们坏的人啊，虐待过我的人，不管是老板也好啊，这个有人说我们的贵妇班啊，都说啊，那个这个企业家里面的公婆对媳妇啊，这个里面这家族打成一团啊，旁边的朋友谁又陷害他啦，谁的公司又怎么样了，后面都有因果，如果没有因果，他找不上你。那你希望能够用比较慈悲的心啊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戴着不同的眼镜嘛，不同的哈哈镜，在看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每个人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不同，你要比较成熟，你修行功夫到家的人，你是有能力从别人的立场去看事情，你是有能力能够 hold 住你的脾气，先不要发作，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修养。这个东西是学佛你所希望得到的，先不管啊，这个死了以后能不能往生啊，这个是比较后来的事情。但是当下你发现你的修养变好了，你的智慧，不要讲智慧，智慧是人世间东西，就讲你的修养变好了，你比以前不容易生气，或者你现在不生气了。或你不再被物欲所支配，那每一个人的罩门不一样。有些人是嗔心，有些人是慢心，非常高慢。那有一些人对于自己的名誉执着的不得了，那个执着啊，有的人是贪财，有的人贪色，有的人是贪名誉啊，各种都有。有的人是贪权力，那你就要看看你自己的罩门在哪里，要能够 deal with it。好，那后来啊，还有一小段就比较简单了。18品啊，我再花5分钟时间把最后那一段稍微提一下，把18品结束。那我们下一次呢，就能够这个把18、19品全部讲完。19品非常简单，讲功德。18品后面还有一段啊，我们就只讲大纲而已，下次讲经文。他啊就说啊，这个经文就是说，哎呀，就恒河沙里面的沙多不多啊？恒河沙里面的沙已经够多了吧？那他说啊，像恒河沙里面每一颗沙啊，又代表一个恒河，那么每一个恒河里面又有沙，他说这么多的沙，那算不算多？那简直多的真的是无量无边无际了，对吧？那这所有的恒河沙哦，都等于恒河沙中的恒河沙中的恒河沙，这么多的沙，他说这个沙够多了吧？他说这所有的沙。就好像啊，我们众生的心念，哇，他说佛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知道吗？我们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如恒河沙中的恒河沙中的恒河沙，这么多的众生的每一个的起心动念，那有多少？他说佛的知见无所不知啊，那他会后来会告诉你为什么佛的知见是无所不知，那么。他会告诉你两个层面，哪两个层面呢？第一个，其实众生就是佛，所以众生啊，跟佛其实是同样一个佛性，佛就是众生，众生是佛，他肯定知道你的起心动念。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其实佛的知见，因为他没有了能所，他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知。他现在告诉你佛的知见，下一次我们上课会告诉你，众生所有的起心动念，全部都在他细微的掌控之中。其实我们所有的众生，本来也有这个能力，是被我们的执着所障住了。所以有同学会跟我讲，老师，为什么我每次打坐完了，我的心啊非常的清明，我好像看事情清楚了。其实就这原因，因为你打坐会把你的那个无明啊，让它稍微沉淀一点。就好像我们说啊，《楞严经》里面所说，那房间里面的灰尘，你让它稍微 settle down，你让它沉下沉，你让它 settle 以后啊，那个灰尘少了，你自然看外面的这个房间里面的景象就比较清楚了，是同一个概念。那最后啊，这个人这边会讲到一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金刚经》的名句。哪来的过去？过去心啊，过去心啊，当然不可得。但是你说未来心你还没发生不可得，但是有当下吗？你说我们人活在当下啊，其实那是一个鼓励的话，没有当下，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过去， 当你在 focus 在当下的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过去了。所以当下其实也是不可得，但是这个是从体性的角度来看，从人世间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要看俗谛啊。人世间的角度，他跟你讲，其实活在当下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当下是这么的真实，其实当下也不停的在变动啊。但是因为人生无常，他要你能够随顺因缘，能够有这个智慧。修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有那个智慧，能看清楚势头在哪里，你能够随顺因缘，看清楚这个因缘到底现在是在哪里，你能够随顺因缘，让你这个路啊走得比较不辛苦。这个东西就回到每次我们讲那个易经，我说以前啊，我在跟那个易经老师学这么多年啊，易经是人世间的智慧，它就是要让你看清楚这个 trend 在哪里，这个趋势，这个势头在哪里，你能够顺势而为，顺势而为你的人生不会这么辛苦。但是易经其实是入世的东西，我们说易经啊，其实很有意思，它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易经一开始是乾坤起卦，对吧？到最后是哪两个卦？既济，既济是什么？就是完成了。最后你知道易经第64个卦未济是什么？未济是就是说终究又 fall apart， 跟佛经讲的一样，成住坏空。一开始天地起卦，哇，然后开始64卦走走走走到最后，终于全部又变为散乱 缓乱 fall apart， 全部都是一场空。所以易经跟佛经里面讲是相同的东西，不过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了，就是说有空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啊，国学文学各方面历史那个背景，我们啊可能一方面在美国受教育，然后那个整个时代不一样，我们中国其实有很多非常精华的东西，易经也是其中一个，真是没有学很可惜的。那这个没办法，就要靠自己努力。就是我们整个像你学的佛经也知道说，哇，以前的我们啊真的是非常的无知啊，学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科学一些赚钱的东西啊，或者社会上一些八卦啊，哪个股票好，哪个科技好，哪个什么什么。但是很多中国人精华的东西啊我们都一无所知。那我们反正现在还有机会啦，现在人活得很久啊，那个 easily 都是基本消费八九十岁了，所以还有好多年呢，可以花点时间这个充实一下自己。我跟其他学生讲说，我们希望我们老年的之后啊，剩我们自己的时候啊，能够有啊阅读的能力，能够有独处的能力。那当然第一个身体是要比较健康啦，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之下，你要能够有阅读的能力，你要能够去有机会有能力啊去读一些能够安定你心的一些书，不是外面的八卦什么的，不要只看知识性的东西，你要看一些，然后能够要还有一个很重要，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有独处的能力，这个非常重要。那佛经能够帮助我们安定自己啊，好不好意思啊，今天的课也是每次，因为我们一个月一次就讲超过一个小时，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周呢就内容很简单了，会下一次啊把18品讲完，讲19品都非常简单，我们甚至会开始讲20品，然后金刚经一共只有32品啊。事实上你会知道，如果你听上海班，你会知道说到了18品学完以后，后面势如破竹，因为前面懂了后面就全懂了，前面不懂你后面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后面会讲得很快，因为懂了就是懂了，不懂就是不懂啊，就是全部。为什么金刚经我们前面讲了这么久，就是在帮大家打底子，不停的重复，希望你能够真正对那基础能够了解。好，今天上到这边来，有没有问题或有没有要做 sharing 的？